早晨。咁啊，2022年2月20日吓，咁啊，广东广西星期日嘅，而家嘅寒冷天气警告系生效嘅，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同埋万玉麟。 系早晨。 早晨。咁另外电话里边，岑日飞，飞哥早晨。系啊。 早晨。 嗱，飞哥好啱我哋讲啊，今日嘅题目啊，就系知易行难咧，因为佢都有一个哲学嘅层面噶吓。咁啊，日常咧，如果聽到呢句説話話，知易行難咧，我哋就好容易話，呢個係藉口。你就即係唔做就唔做啦，唔好講一句咁樣嘅説話咁。但係咧，呢句説話真係大有佢嗰個爭議性同埋佢個內涵啊。咁啊，萬玉麟有冇興趣先用一個平民，我哋做平民嘅角度咧，講知易行難呢樣嘢講完係咪就算嘅咧？ 我哋香港啊，好多时俗话讲句啊，讲啊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系嘛？咁好可能系客观问题啦，亦都可能系唔知道嘅问题。咁呢四只字知易行难咧，中学生、小学生都识噶啦。咁而不过咧，如果你话要讨论嘅时候咧，那个知同埋行咧，咁我谂你同阿岑老师两位。哲學高手、哲學出身咧，一定好多心得或者一定好多研究啦。知同行， 嗯，睇下中間啊， 邊樣係重要啊？邊樣行先？邊樣行後咧？ 嗯， 我諗今日都可以好多嘢傾下嘅。 冇錯，同埋係咪有一個直達嘅關係咧？咁，阿飛哥，我哋咧就以前讀呢個知易行難嘅時候，就牽涉到即係好多問題啦嚇。這個诸六儿童啊，啊呢度都有啲关系喎。你点样睇啊？尚书呢一句系？ 这个你讲尚书系啱啊。 系。 即系知易行难呢、这个典故咧，就源自尚书。但系尚书嗰个讲法咧，其实唔系知易行难啦，后来俾人即系打围喐咗喐，变咗而家我哋通常讲知易行难。个尚书个典故咧。就是自出自尚书嗰个说明中啊。 嗱， 尚书呢本书咧，当年胡适喺五四时期已经讲到啦，我哋唔使读经噶啦。佢引述王国华嘅所话，王国维嘅国学根底咁深，都话我读尚书啦，至多睇明一半嘅啫，另外一半我都唔识嘅。所以问题就话佢都唔明，我哋就更加难明。 嗯。 咁但系呢个尚书嘅说明中咧，我哋唔需要睇佢里边嘅嘢，但最紧要讲咧，佢里边提咗个古仔。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可以讲系神话。 系 就话当年期咧，呢个殷朝嘅高宗嘅殷高宗叫武丁啊。呢个武丁系殷商年代第23个皇帝，即系佢系帝乙嘅仔，系呢个盘庚嘅侄。咁啊话佢咧就想咧，佢当年就扩张呢个商朝嘅版图，就打咗好多嘅旁邊嘅國家，嗰時啲國家係咪有個方字咁嘅人方啊、鬼方啊、饑荒啊、土方啊咁樣？咁啊打咗成81個嘅，裏邊仲有一個國家佢想滅亡嘅，就叫做失國，嗰、那個君主叫失仲。咁佢想打呢個國家嘅時候咧，嗰啲邊即係叫遊牧民族啊，佢就發咗個夢，就話呢個上天咧賜咗一個人俾佢咧，一個賢人俾佢嚟幫佢完成呢個任務去。讨伐呢个失国，咁咧佢就话发完个梦之后咧，佢下有个贤人俾我，咁佢又唔知个贤人喺边度，就跟住咧就根据个梦中所见到个贤人嗰个名、那个样，就画咗出嚟。 嗯， 那个样个人咧好特别嘅，即系成个膊头咧就叫做膊头高过耳。 嗯， 好特别嘅，咁咧然后咧就发咗啲相咧就到处去抄。结果有个大臣，一个大臣咧就专之抄到呢个人，个样一样嘅，就喺山西啊，叫做富岩嘅地方。原来呢个人系奴隶嚟嘅，就喺嗰度捉场啊，捉喺个捉场系奴隶嚟嘅，上住枷锁。佢话呢个人就系你发梦所见到个样。咁原来嗰个人咧叫傅说，即系傅就师傅个傅个傅啦，说就系言说个说啦。呢个傅说咧。就拎咗去武丁面前，武丁就话系你啦，我发梦就系真系见到你啦。咁呢个傅说就同呢个武丁讲：，喂，我都发梦喎，我亦都见到你，话我啊要帮你手。嗰时个梦中嘅你啊，左手咧就拉住我件衫，右手就喺度打工作揖。 咁冇啲话系啊，我冇就系咁样啦。咁然后嗰作里边嗰个上书就记载，佢话俾呢个武丁听，就叫做我原文啊，唔系知而行难，叫做非知之奸，含之为奸。 嗯 啊，就其实个原意啊，唔系知而行难，依家话问系唔系知系艰难，行系比知仲更加艰难。 嗯， 非知之奸，含之为奸。咁、后来咧。就去到唐朝，呢、這个啊有本书叫《贞观政要》，就系、是、唐朝一个人咧叫做系啊吴京，兢兢业业个京啊，吴京写嘅，就里边记载咗唐太宗同佢嘅大臣嘅对话。咁嗰啲大臣好多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嗰个叫魏征，可能呢句说话就魏征讲嘅，魏征就将呢个非之奸，含之为奸改咗，叫做系啊。依、这个系知之非奸，行之为奸，唔系非知之奸，系知之非奸，系知系唔难嘅，行就更加难。 嗯， 咁就将呢个知之非奸变咗行之为奸咧，变咗后来就变咗后代都引用说为叫做知而行难咯。 系，冇错，系。咁啊，但系咧就好多人又调翻转嚟睇嘅，就话点解行咁难呢？系实践或者解决问题咁难呢？就是、因为你知之不深啊。嗱，咁你知道万玉麟永远我哋都唔会话我哋知得透彻或者够深刻噶啦。知道乜嘢程度，其实我哋就应该可以行动咧。然之后如果咧成日就话啊，因为我唔够知，所以我就行唔到啦。呢个系咪一种推搪嚟嘅咧？吓？因为知识是无涯的。 是啊，这个是都很有趣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就算今天21世纪的生活里面呢，我们都可以说呢是、有很多东西呢可以怎么说呢，就叫边学边做。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嘛，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在古人，你譬如说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些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地球是方正三角正圆，没人知道的。譬如话佢哋喺个荒岛度要埋岸，唔通唔撑只船啊？啊谂下，哎呀，嗰度跌落去啦，四方嘅跌咗落去啦，咁点算啊？咁，咁所以有时我哋就系要由一个即系实际嘅情况出发嘅时候，有阵时叫做明知不可而为之啦。即系当然唔系话抢人钱啊嗰啲非法嘅嘢啦。咁但系喺生活上好多嘢，我哋。真係唔知道，譬如好似應付疫情，或者應付有啲突發嘅事件，啲、公司所謂 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寫就寫咗落去好多嘢啫，實際嘅情況發生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呢？咁我哋唔通話唔做啊？等到大家嘅 research 完咗啦，我哋先去，乜都死 得啦，係咪？ 所以有時要即係坐言起行去做啦，一聲。咁而喺呢個過程咧。在一个小社会好，一个工作地方好，一个家庭好，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个领袖所谓的目光呢很重要，或者依赖的人，譬如说在家庭母亲或者父亲一讲，是吧，譬如说走火警那向东行向西行呢，没有 research 的我们当失路那在个山道那怎么样呢，有时是靠直觉的，没办法。 是因为同意的。咁啊，當然我哋一路嘅討論咧，都係將我哋嘅行動基於知識咁嚟到去處理啦。但係咧一陣間咧，我諗喺下幾節咧，我哋討論到道德嘅問題，即係道德嘅行為啊，係咪仲難啊？咁但係我有個問題想問阿飛哥咧，就係話，其實你同唔同意話一個人認知嘅層次咧，係決定咗佢行動嘅難或者係易嘅咧？ 嗱，文杰话，即系我哋咧就你问我知识同行动嘅比较啊，咁我咧就我其实可以讲出我自己嘅观点，就话你讲知同行呢两样嘅概念咧，其实有唔同嘅排列组合嘅， 冇错。 你将佢从从第一个咧就话知易就行易，唔系知易就行 难， 知易就行易，两个都易，知有易行噶嘛易。第二个排列组合咧就系知难就行难，OK。第三个咧就知易就行难，即系我哋今日嘅题目。 系 咁，而仲有第四个就知难就行易， 行易 系嘛？倒翻转喎，唔系知易行难，就知难知比行仲更加难，知难行易。第四个咧就黄阳明嗰个啦，叫知行就合一， 系 冇错。 咁然后咧，除咗知人啦，因为我嘅解法咧，我觉得合一个境界太完美啦。我认最简单， 我就讲话，我就唔偏差唔偏心，我就叫做知行就合众。 嗯， 合众 两个都紧要，互相依存。 系 知又咁重要，行又咁重要，就冇讲。咁而又仲有加埋咧，头先阿万仲龙提到嘅，就讲个先后问题。 嗯， 知同行就边个先边个后，仲有个轻重问题，边个重要啲，边个冇咁重要，咁变咗呢个比较级啦。 嗯，冇错。 所以有好多唔同嘅approach 嘅， 系啦， 唔同嘅角度嚟讨论。 咁啊， 咁你譬如话好似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咧，其实佢讲噶啦，就系、是、知系先，行系后。佢个名句叫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嗯嗯，冇错。 即系最后尾咧就要行，咁然后就知是行之始。咁如果你咁听佢咁讲知行合一咧，似乎王阳明都系偏重于行多过知。 嗯嗯，冇错冇错。嗱，因为点解咧？即系呢度即系都系本来唔系好想咁快掂到呢个话题，但系都要讲咧，就话因为我哋而家讨论紧嘅知识咧，有好多种嘅 吓。 咁、啊、有啲系技术上嘅知识，啊、 嗯、 科学上嘅知识、 嗯， 或者咧就系啲人就常人嘅经验累积落嚟嘅知识吓、啊。譬如你话走火啊，啊即系嗰啲唔好搭 lift 啊，即系诸如此类咁样吓、啊。有啲甚至系常识。咁但系咧，而家呢度所讲嘅所谓知行嘅问题，点样成为一个哲学嘅问题咧？就系、是、道德嘅问题。 嗯， 就系话咧，道德嘅知咧，头先阿飞哥所讲咧，知唔系咁难咧，就系、是、因为譬如你话好似王阳明咁样，佢会觉得道德咧系你其实一定会知道边啲应该系是非善恶嘅、 嗯、 对错嘅。吓、啊，咁呢样嘢唔难嘅，即系好似阿万玉麟头先话过，可能系一个直觉嚟嘅，道德系个直觉嚟嘅。咁但系点解你唔去行善呢？或者依从你嗰个道德嘅良知去话俾你听点做而去做咧？呢度中间就有啲曲折点啦。咁所以先值得讨论啊嘛。 系 阿飞哥系咪咁样睇啊？嗬， 系你变咗嗰个知字点解系究竟系伦理学上嘅知定系认识上嘅知？ 冇错， 变咗两种唔同嘅知咧，就得到个结果就唔同。 首 先系厘定嗰个知系点解？就有啲人讲知咧就唔系叫知，系叫智。智慧的智都得的，是吧？所以你可以引述那个什么我们可以引述这个是佛家。佛家有一种讲法叫做知目行足，或者不是读知目行足，叫智目行足，即是说知识或者智慧就好像我们的眼、 嗯、 執行呢，实践就好像我们的脚、 嗯、 就是足部的足啦，智目含足或者知目含足，咁意思就话呢个嗱呢个智咧，呢个佛家嘅智咧，类似儒家所讲嘅道德上嘅智。 嗯， 咁意思咧，意思就话呢个系足指呢个大智度量啊，即系话咧你做修行咧，你必须有眼有脚，然后你先至可以达到一个清凉地，我哋叫做佛果。 嗯， 一个比喻。点解有眼有脚咧？就话知识或者智慧咧，好似你只眼，咁你有只眼嚟可以睇嘢咯。 嗯， 睇到嘢咧，令到你只脚行路咧会唔会乱行，会能够唔会行错地方。嗯、但系因为你只脚行路咧，令到你到只眼界又会大开。 系， 因为只脚行到嘅地方咧，你所睇嘅嘢又可以见得更加多。咁、 嗯、 呢个就佛家讲法嘅叫做咧，系知行里边咧，就系、是、你知行并重，叫做知目行足或者知目行足。如果你解知咧就是、知见，解智咧就是、智慧。 阿 岑老师啊，你讲到呢度知目行足咧，我突然间喺个脑度闪一闪咧，我哋中国道路个道字啊，道家个道字啊，咁、嗯、嗰个字都好得意喎，个手系嘛、 啊， 手同埋下低嗰个叫桌布啦，个桌就等于足。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眼耳是个手啦，很重要吸收外界知识啦。那个足对我来行的，那就成为一个道了。有没有关系、 嗯、买了两个，还有一些更微细的东西要讲埋。就说呢那个道字那个餐厅啊， 是 后先就着啦。就着是啱的。但是那个餐厅的意思呢就不是说停的，而是行下停下行下停 下。 嗯， 系嗰只叫做餐艇，即系话咧，个意思个道意思，你行下停下，攞个头，攞只眼望下， 系， 咁就为之一个道啦。 啊，咁但系真系好、啊，因为唔系净系得个手啊， 系， 即系话我哋成日都忽略咗咧，你嗰个浅行啊嘅意思啊，即系实践行动嗰样嘢。咁咧就其实呢个就将知行合一嘅嗰个概念都带到出嚟啊，吓，喺一个象形里边啊，就话你其实当然我哋应间都可以讨论到啦。實踐是否檢驗真理的最高的標準，有時知識是要互相知行是互相推動的嘛，你在實踐裡面就更加得到很真確的知識，同埋甚至做得多就知道那件事的道理，好像白丁解牛咁啊，咁你知道牛嘅新嘅纹理，咁於是你又好知道點樣再將佢咧係宰割咧更加有效，唔會一傷咗把刀咁樣嚇，咁呢個都真係一個好好嘅比喻嚟嘅。但係你如果唔行動咧，其實你係了解呢只好抽象，係嘛嚇？咁啊， 好似發緊夢咁咯，有個好好嘅明天，但點實現咧？永遠實去唔到嘅。 冇錯。 咁呢個一個問題，頭先阿岑老師講阿黃陽明知行合一呢個亦都好出名。呢度我咧亦都想補充丁哆咧，就係、是。日本人啊，就係喺個明治維新，大家都知啦，1868開始啦，咁啊威咗百幾年，可以成為一個強嘅工業國，甚至軍事國啊，咁啊，但係亦都做咗好多錯事啦，係咪？因為軍國主義嘅問題。但係好啦，唔好講呢一筆先。如果講佢哋咧，承繼我哋中國儒家思想咧，佢哋咧好著重黃陽明嗰個知行合一，咁就係事實真係擺咗落去工業用嘅。在工業上面，即係啲領袖、工業的領袖或者企業的領袖咧，都好緊張，講得出做得到，幾時交貨，點樣驗貨，去到個品質檢驗，去到點？ 咁到今日都係咁樣， 係成功嘅，係成功嘅。咁但係我因為我喺日本公司做過， 我就知道， 所以先帶出少少咧。咁佢哋係好覺得好自豪，即係用到呢個儒家嘅精髓。但係喺近二三十年咧。俾我睇到一樣嘢咧，部分啦，當然唔係全部啦，有啲咧係可以講偏激咗少少。 意思係咩？偏激即係話 嘅思維上 執著， 係執著，或者你迂腐咗。 嗯， 咁咧喺知行合一，頭先我哋都講知行係兩樣嘢啊嘛。 嗯， 佢哋個知啊喺認知過程、收集資料過程或者研究過程。用的時間太多， 都 顧慮的嘢太多， 好詳細。 好似喺個政局上，大家睇到，譬如我推行減税咁，要問雲大小咁多政客，得到首肯，咁多嘅利益得益者，咁多嘅團體，大家都要共同 OK 啦，持份者全部要岌頭啦，先至行。其實就過曬時行嘅時候，或者冇曬個效率，冇曬個機遇喺度。 啊！呢、這個好有趣，呢、這個我係唔知嘅。嗱，日本人做嘢嘅細緻同埋執著咧，佢哋係你可以話啊，你唔轉得彎嘅，你冇彈性嘅，唔係佢要做齊，你先可以嘅。譬如你喺航空公司上唔上到班機，好多時都見到咧，即係佢哋嗰種執著。 嗰種執著咧，有時俾睇到佢哋都開始自己醒覺，但係咧就正所謂知易行難，知道改唔到，知道唔敢改，可能老闆不是仲係行翻嗰套，但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就係話現在個科技其實取替咗好多你嗰種程序上嘅問題， 係 唔需要嘅。但係個個抱殘守缺，或者個個唔敢喐，或者老闆未喐，被帶頭去改革唔喐，咁造成一個局面咧，就係知易行難。 我好記得啊，萬玉麟，因為你喺日本機構做啦，咁我只係一個消費者去日本啲百貨公司咧。哇！佢寫嗰啲單據咗幾層咧， 幾層 等好耐嚇。 好仔細。 係啦，今日已經唔需要啊，好多方法嘅。但係我覺得好欣賞你頭先話嗰樣嘢咧，佢哋要問曬所有持份者。 係。 咁嗱，呢一個問咧有好。有好幾種解釋嘅，一個就係話呢個係個權利，佢哋嘅權利，或者咧我哋應該要諮詢，同搜集知識咧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嗰個首肯啊，或者話佢哋全部同意咧，係基於一種咩理念行先咧？ 佢哋就係、是、即係我嘅親身經驗咧，就覺得佢哋始終係頑固咗少少，或者守規矩守得太緊啦。即係我未問過文教授啊，唔好住；未問過阿岑老師，唔好住；未問過台長，唔好住。咁變咗應該喺呢點鐘喺呢個時候我要出嘅呢句，我都 hold 住啦。 咁啊，散咗咪先问啊，咁样讲冇，过咗秒啦，下星期再见啦，系咪啊？咁下星期可能局势变咯，咁正正咧，佢哋好多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咧，出现好多呢问题， 系系， 要个个手肯先去，可能冇晒噶嘛。咁但系有阵时我哋譬如话。在經濟的問題呢有陣時候是爆炸力的減息嘣一聲減半釐，而且 要好準確在當機立斷，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是沒錯，好，咁所以咧喺資同埋行之間咧，其實真係好似話好多曲折。咁一間咧再請教阿岑日飛，最多討論嘅唔能夠直達嘅原因係啲乜嘢？聽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而家社交距离措施绝对冇条件放松，当局并正系研究收紧方向。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话：，而家本港每日新增5000至6000个案，能够想象街上有唔同嘅传播链。如果要停止扩散，一定要减低人流。佢期望开展类似亚洲博览馆嘅社区治疗设施。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在同一个节目说，广华医院日前有大批长者求诊，本来想安排体育场馆安置，但由于升降机未能推入病床而放弃，最终获社署安排到亚博馆。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现在是抗疫两年多来最严峻的时候，特区政府已经进入全面作战状态，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要稳控疫情，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做到三个一切和两个确保的要求。李家超在网志指出，香港现在唯一的敌人是病毒，只要团结一致，不分化，不内耗，由国家作后盾和中央强力支援，香港在检测、隔离和治疗方面的能力肯定大大提升，足以让特区政府执行更有力和更全面的管控疫情方案，有能力打赢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扭转个案上升形势，将趋势逆转向下，最终达至清零，打赢疫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近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急升，检疫中心同医院服务情况极度紧张，部分确诊初确或者密切接触者的院舍院友可能要留在院舍检疫或者治疗，又或者出院回到院舍。局方理解不少院舍面对人手紧张情况，已经向社署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支援。罗志光网志话，社署已经在日前向全港所有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派发快速测试剂，并向院舍员工提供个人保护装备和防疫指引，包括保护衣和口罩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5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土和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有101宗和94宗。本土病例当中，内蒙古有65宗，大部分在呼和浩特市，江苏苏州市有16宗，辽宁葫芦岛市有9宗，广东深圳有8宗，云南有3宗。境外输入病例方面，广东32宗，上海23宗，江苏13宗，其余分布在北京、福建、浙江和山东等地。内地昨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左右，新界最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點解回購股價仲係跌咧？即係代表沽嘅力咧，仲大過買嘅力。從另一個角度，你會咁諗，唔係回購咧跌得仲多，回購係唔會改變個趨勢嘅。你係要公司嘅基本面改變咧，先會改變股價嗰個趨勢。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點半到十一點，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为你找来教网球教练的教练苏浩刚，同大家讲下疫情之下入行网球教练人士激增的趋势。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Cyberpunk 本身就是一种很极端的，就是、矛盾。高科技但低生活，其实就是这种咁嘅矛盾。 Cyberpunk 的主角咧，好像一种 生化人咁啦，即系有啲机械在个人里面。 佢好似啲 superhero 咁，佢有一啲特殊嘅技能嘅。 装咗个程式喺佢嘅脑里边，跟住佢就唔记得咗佢细个嗰啲嘢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系生效嘅。啊，今日嘅广东广西嘅话题咧，就系讲呢个知易行难啊，就好似已经同我哋定咗个定论咁样系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同埋孟玉麟，仲有电话旁边啊岑日飞嘅。阿飞哥先问你一个问题。嗱，知同行之間咧，我哋頭先都講咧，即係睇我哋討論緊嘅係咩範疇嘅問題啦。如果係一個知識技術嘅層面咧，咁即係由知識去到點樣實踐咧，就係一個領域啦。但係如果我哋講道德嘅知識去到道德嘅實踐咧，就先至出現咗咧喺中國哲學裏邊成日講知易行難，或者係即係喺《尚書》裏邊原本嘅嗰句説話就係、是、非呢、這個。非知之间，行之为艰呢样嘢噶嘛，即系呢个脉络一定要清楚嘅，即系唔系净系讲知识，而系讲道德嘅道德嘅层面啊。咁嗱，如果我哋真系用，我哋可以分开两边讲啦。咁我哋一路未讲就系道德层面啊。其实你觉得喺道德嘅知识同埋你做唔做到行善呢回事咧，中间点解要去讨论呢？系有啲乜嘢曲折我哋要留意嘅咧？ 因为啊，文志话嗱，如果你讲道德层面咧，你就要我哋中国人最重视讲道德嗰人叫个孔子。 系。 咁你睇翻《论语》咧，你就发觉到《论语》里边嘅孔子咧，举出好多例子咧，都系知而行难。 嗯。 孔子就最重要就话，你最紧要系做出嚟嘅效果点样，讲啊冇用嘅。 嗯， 所以《论语子路篇》未引过孔子个说话讲，佢叫重思三百，受之以政不达。意思就话咧，你能够熟读《诗经》三百篇，但系你都俾啲嘢你做，都唔能够完成一啲，譬如话好似抗 COVID-19 嘅病毒呢啲咁嘅重要嘅具体嘅嘢。你系指之四方，叫你出使各国，不能专对，都唔能够独立应对，然后话。所以孔子就 幾個結論，雖多亦係以為意思話，你即使讀書幾多有咩用呢？所以孔子最緊要能夠衡量，孔子係一個實幹派，佢如果從道德層面嚟講呢，你就一定要重視嗰個實踐，唔係得個講字。咁但係你去到知識層面呢，我哋要講埋呢，就話你如果嗰個知唔係道德上嘅知，唔係倫理上嘅知，係認識上嘅知呢，你就發覺到呢，你嗰派人佢哋其實係雞同鴨講，係講另一樣嘢，嗰樣叫做知難行易派。即係知係難嘅，行易易嘅。咁其中一個最代表性嘅人物，大家都知嘅，就叫做孫文。因為我係俗稱叫孫中山啦， 冇錯冇錯， 佢叫孫文。咁孫文咧就講三民主義啊嘛。咁佢喺民族主義嘅第五講，同埋喺嗰個建國方略咧，都極力提出知難行易，唔係知人難。咁佢點解叫知難行易咧？咁佢舉出一個好有趣嘅例子，萬玉良可以補充嘅。佢就話啦，咩叫行咧？好似我哋使錢。使钱就行，金钱啊，边个唔识使钱啫？但系金钱背后嗰啲金融原理、货币政策，嗱呢个就知啦。所以孙文就讲系咪知难行易啊？佢用使钱嚟证明啊。万玉玲，你可以补充。第二个就讲饮食， 系 佢边个唔识食？但食背后咧点样煮？嗱嗰样嘢煮，嗰样嘢就知啦。烹饪嘅原理。食咧就個個都識食就行嚟嘅，點樣煮法咧就邊個係知？咁呢個就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嘅一個具體例子， 係 嘛？ 嗯， 同唔同意啊？ 係啊，老師佢正話，即係你正話講句講使錢就真嘅。貨幣政策嗰啲更加啦，我諗一百個都冇一個 知道。唔係我問你而家好啦，一般平民美國點樣加息？唔系个个答得到喎， 99%答唔到，我谂系嘛，即系99%答唔到，系啲真系唔系话乜，系啲专家研究嘅学术界嘅嗰啲就会好敏感对呢啲问题。即系孙中山先生咧，佢讲嗰个知难行易都系几到题、几贴地啊！喺今日嘅话嚟讲，即系佢讲佢话不知故不欲行啊，而知之又不敢行。咁佢可能係針對革命時候啊，好多人唔敢啊、卻步啊咁。咁嗱，頭先講使錢，好啦，我哋唔好講貨幣政策啦。如果講貼地啲，啊，老豆賺錢就仔享福，係嘛？咁究竟啲人用緊錢啊，生活緊、享受緊嗰啲，根本唔知道有幾艱難，揾一蚊啊，喺個股市度賺一蚊，揾一萬、揾一萬咁。是好难，即是真的不知道个中嗰个辛苦。煮食就够系啦，个个去到食啊，我食啊牛肉炒菜咁啊，牛肉炒河咁，净系知食嘅啫，捧出嚟靓唔靓咁。个过程点腌制点做，冇人知嘅。 冇错，所以你唔能够即系喺呢啲 YouTube 嘅地方听人哋话，你知而家啦吓，喺呢个疫境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都喺度做神厨咁样喺度示范。你睇完自己唔去试啊，就争好远。但不过咧，我想翻去即系孙文嘅问题啊，孙中山问题。咁啊，当时佢为咗时代革命嘅需要啦，就强论呢个三民主义嘅重要性。咁所以如果当佢话知难行易嘅时候，个意思系咪话好多人对于三民主义有困难去认同，因为是一个传统嘅所谓即系权力嘅架构啦，咁啊或者民众点样要服从啊等等啦，对于三民主义嘅理解一定系有啲隔膜。如果嗰度搞唔清楚，就好难实践或者有呢个动机去进行呢个时代革命。有冇咁嘅意思嘅咧，岑日飞？ 你里边咧就话佢嗰个知咧一定要讲过，佢就唔系道德上嘅知， 系啦， 正正正正系知识上嘅知，所以佢嘅意思就话佢系好西方式嘅呢、這个孙文，佢讲呢个知难行易啊。但系其实咧，首先讲知难行易嘅人咧，唔系孙文喎，阿文杰话，我哋最熟悉嘅一个人咧，就话我哋头先你开场嘅时候未提过。朱六儿童嘅 系朱六儿童嘅朱 子嗰派咧， 朱熹 朱子其实嗰、那个老师咧就系朱子承继嘅嗰派人咧，叫做义情， 系 特别系情义，即系情义村。 情义 村，情义村咧就摆明咧系讲主张知难行易， 唔係知易行難。 嗯， 即係佢嗰邊，但係成程醫村嗰個知咧，正正式式佢個知咧，唔係道德上嘅知，好奇怪。雖然佢哋講誒依個係甲物致知啫，佢唔係和平講個致良知喎，真係知識喎。所以程醫村咧，舉個例子咧，就同孫中山一樣。程醫村舉個例好簡單，佢話譬如你上京考試，係咪能夠？识途嘅人咧，知道识途老马，知道个个点去办嘅人咧，系科好过啲唔识途嘅人。 嗯， 咁意思就知重要啦，知比行仲重要。你首先知道点去，然后你先话容易去嘛。你乜都唔知道，咁你就唔识啦。咁意思就 系 讲呢样嘢，佢就用举个例子，呢个情书。 嗯嗯。 所以后来去到你如果讲道德修行咧，去到呢、这个六象山王阳明佢哋咧。佢哋講個知咧就係良知，就係講呢個道德上嘅知，咁變咗就知易就行難，最難就行難。你唔問題行就好難嘅，啊！所以孔子有個學生咧講得好好㗎，有句説話講即係子路啊， 係 子路有聞啊，子路有聞啊，即係佢知道一啲嘢，未能行之，行唔到就變咗咩？就變咗係佢跟住就係唯恐不聞，唯恐有聞。嗱，佢成句係出現呢個公冶長篇啊，子路有聞未能行之，唯恐有聞，即係話我知道啲嘢而唔能夠實踐，我就唔想知咁多啦。越知得多咧，就越死，根本個行都未做到。 嗯， 唯恐有聞。 嗯。冇錯，係，但係咧好得意啊，岑飛。咁我哋以前讀中國哲學咧，就往往都要討論呢、這個，唉，即係呢一個即係譬如程朱係咪叫別子為宗啊、奇蹟啊，好好笑嘅嚇。即係話咧一路咧、那個主流咧都會覺得道德咧係一種直覺嚟嘅。你唔好呃我話你唔知是非黑白善惡，你知嘅。咁啊點啊見孺子將入於井呢、這個就係孟子裏邊一個。最明顯的道德體證啊嘛，佢話，咁所以呢個咧，象義每多圖九倍，佢哋未必一定要讀書先知嘅 嚇。 咁啊，但係去到程朱嘅時候，特別係朱熹咧，格物致知咧，就成日有爭論啦。我係咪要喺外求外邊嘅環境嘅知識，或者我而家要用咩工具去達到呢一個後果、或者效果？我要知道先，呢、這個係會幫到我嘅。即係所謂良知咧， 嚇， 咁咧就好似我哋有少少唔知有冇擺錯位，即係個知識咧就唔係技術上嘅知識啊嘛。 嗯、 而良知其實阿岑日飛又點睇嘅咧？所以格物致知嗱，我哋又唔應該排除格物嘅喎。 係， 但係我哋嘅良知嘅基礎咧，就有一種信念啊，特別係喺呢一個六象山孟子嗰個系列咧，就係、是、覺得唔係用知識。一定會成，即係保證到嘅。 佢哋話咩？係咪陸象山講啊？愚信之前無書可讀，係嘛？咁你使乜讀書？我又嗱、啊，即係對唔住啊，即係壓咗阿岑老師先。我又好，即係個人咧就好中意孟子講嗰四端， 嗯， 惻隱之心。頭先你講將 惻隱是非收入於 井嗰、那個，係發出嚟嘅嗰個，可以講係我哋自己嘅 DNA。 嗯， 咁人同禽獸之別。啊、孟子又講過，近代好多我哋啲大宗師都可以講過咧。我亦都感受下，即係觀察下咧，呢啲惻隱之心咧，就真係喺個心係人性本質。我頭先請教你嘅嘅、一面嚟嘅喎。 係。 咁但係咧，好得意啦，好似朱熹啊、朱夫子咁，佢講嗰個格物。是科學觀嚟嘅，亦都係好重要嘅。嗱、你唔知道個世界，咁、你個善心你點發去邊邊咧？有時有好多古仔啊 ，YouTube 都睇到啦，係嘛？你殺只動物或者殺個人，未必係做壞事，可能殺個壞人咧咁。咁、我哋點樣呢、這個係有時係都幾考幾吊鬼啊？應該 係啊係啊，咪、聽下岑日飛點講啊！ 因為咧，嗱、這、依個咧就話頭先啊萬玉麟講話呢個程朱咧發揚咗個科學精神係啱嘅，但係問題咧就話佢哋嘅嗰個地方係佢哋混淆啊，將嗰個道德嘅知識同埋嗰個係科學嘅知識咧兩個撈埋。 哦， 嗱你嚴格嚟講咧，佢嗰個格物咧就是、格物要嚟窮你啊嘛。咁你其實而家香港，你問下香港大學嘅學生咧。佢哋嗰個校訓叫做明德格物， 究竟咩叫格物？你睇佢哋有几多人答得出何为格物？ 嗯， 嗱，问题以前当年咧，佢嘅本来个原句就讲格物，以为穷理嘛。咁啊，当年王阳明就为呢个系啊好专心、好听话，你要格物穷理，佢就攞咗条竹一支竹嚟望住支竹。七日七夜睇下可以夹到啲咩出嚟，叫夹物啦。结果夹咗七咧一无所得，然后佢叮一声叮到咧，原来系揾笨嘅，佢系揾笨嘅，我夹唔到咩出嚟喎，夹物啊嘛，夹物而穷其咧。咁后来佢嘅引申，佢嗰派王阳明嗰套指引合一学说咧，佢就将个物咧改咗做叫做行为物，唔系夹你嗰支竹。其实夹竹咧可以夹到出嚟，夹竹咧，你如果用西方嘅方法咧，可以夹到啲分子啊、元素啊、原子啊、电子啊、粒子，其实都系咁夹或者夹出嚟啊嘛。但系佢话嚟以为讲道德上嘅修行咧，你望丝竹啊，根本就得唔到任何嘢嘅。咁、所以将嗰个夹物嘅物咧，改造做行为物。夹呢个行为物咧，嗰、那个夹物就变咗解释到叫做自我反省。 嗯， 你如果求寻求道德上嘅知识咧，学修行咧，你就要变咗系自我反省咧就有效啦。 嗯， 每日反省自己嘅行为，即系好似曾子讲五日三省吾身啊嘛，反省啊嘛，每日反省自己三次，咁呢个就正正经经嘅所谓格物，就六王我哋所讲嘅格物。但系舒熙同埋程朱咧，佢捞埋咗啦，又讲道德又讲知识，咁究竟系咩嘢啊？咁、就变成咗有啲混乱咯。 系啦，所以系啦，所以都有一种所谓向内求同埋向外求嘅分别啦，吓、啊。即系而家道德问题咧，就系、是、一个五日三省吾身嘅向内求，即系成日都要谂翻，咦？即系你嘅诶道德良知有人安乐咧，有冇嘢你觉得做得唔妥咧？咁样就喺道德行为。咁但向外求就係、是、譬如如果你係揸住支竹咁去七日呢，其实呢真係有啲知识上有问题嘅。 即係我都唔好服㗎。 係啦，你即係睇下你用咩器材工具去了解你想要知嘅種外在嘅知识，譬如探求天文啊、水利啊等等啊、科学啊。即係呢个如果你揸住支竹真係冇乜可能。但是我觉得两者是通的、就是技术上的知识也好，向外在世界理解的知识也好，都帮到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做令到这个世界更加有效益。就是说譬如你有无论保护地球或者是人类的幸福、安全等等，那就这个其实是需要外在的知识去托底的。 是 是吗？ 就是文教授你就是那个引那个话题相当好，就是大家要想一下這個知咧係普通我哋科學上或者工具上嘅知識，同埋道德上嘅知識。咁、如果我哋喺時下嚟講，想貼地啲講知而行難，我哋譬如講知識上一般知識上外求嘅咧，呢句説話我好覺得好好嘅。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睇到嘅。而家 YouTube 而家資訊網絡咁發達，有好多嘢咧好容易知嘅。好似讲饮酒的坏处、食烟的坏处、赌钱的坏处，其实不需要太多研究的了，都知道的了、是很曳的。讲给啲受害的人听，或者呢啲酗酒的人听，或者赌徒听、吸烟人士听，他们其实明白的、但是叫他们戒咗佢、戒甩佢得唔得咧？就行难啦。咁呢度咧，我估系中间有一个惰性喺度。对啲坏习惯就真系知易行难。我问过一啲心理医生都话，要好长时间帮佢哋辅导，或者环境或者家人嘅配合咧，先至会有成果。咁呢个就系头先讲嗰个反省心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咧，有啲好嘢咧都系知易行难嘅，做运动啦，饮八杯水一日啦。咁我发觉我身边见到好多人。一日喝不到八杯水，问你知不知道好处在哪里，知不知道重要，知道我不得闲啊，开会啊去出去啊见人啊，喝得四杯啊三杯啊，够不够一日做半个钟头运动啊，或者怎样啊，你知不知道好处啊，知道啊，抽不到时间啊，我一个朋友他说呢，他是逼出来的，有时试过呢，有一位朋友呢就是发病， 就係、是、都幾重嘅，第三期啊咁樣幾重嘅。 嗯， 醫生就話無他啦，你而家最重要就係將自己嘅抵抗力提高，做運動。咁、佢苦心到點咧？每朝八點照常翻工，五點半起身梳洗，六點鐘已經喺街度跑步。跑到7:00-7:30咁，翻去梳洗，跟住8:00翻工。果然喺年半後個癌指數一路跌。跌到個醫生都話：好啊，再嚟多一年到，你應該康復噶啦。咁，終於呢位朋友好好彩，走出嗰個病魔，走出個困局。 冇錯，嚇。所以我想咧，格物致知其實絕對都有一個關聯嘅嚇。 一 雖然咧，佢哋討論嘅係咪致良知啫，但你知道咩叫好，咩叫做有利，咩叫有益，同埋應該做咧？好多時你對外在嘅嗰個知識咧，係幫到你去做一個判斷噶嘛。係咪啊？雖然唔係話兩個範疇無關係嘅。 是 嘛？咁啊，但我想问一下岑日飞咧，就系头先阿万玉伦举咗例子咧，就系个意志力啊，即系知易行难，牵涉到个意志嘅问题，系嘛？ 系。 咁但系其实仲有一种障碍，令到我哋就算有知识，知道咩叫做应该去进行，但我哋唔去行嘅，系除咗话意志之外咧，系咪仲有一啲所谓利害嘅关系或者利益嘅关系咧？系作为一个即系所谓中间嘅阻拦咧？ 我哋嗰、那個我哋今日普通話嚟講咧，日常話説話嚟講咧，又話人咧點解知易行難咧？因為你實行嘅時候有好多劣根性嘅。佛家講法咪有貪嗔痴咯。有貪嗔痴，你好難嘅，你個慾望嘅驅動力嘅各方面咧，令到你好難能夠實踐咯。即係好多咁，我哋叫障執啊， 冇錯，冇錯 啊。令到你啊好難能夠真正實行，得個知字都冇用，就係實行個問題問。所以喺大學裏面講完格物致知，咪跟住講誠意正心咯。 冇錯， 誠意正心仲緊要嘅嗰樣嘢就講誠意正心就屬於行嘅範圍啦。 冇錯， 道德上嘅修行啦，要誠意要正心呢幾樣嘢，可能同行有關。呢、這個行係喺道德修行上係好難嘅，但係你如果係唔係講道德上咧？唔係啊，唔係講道德上嘅知咧，你個行咧都唔易喎，阿文傑話。即係而家舉個例啦，我哋講個最熱門話題咧，你而家話要香港話要全民檢測。咁啊，我話真係要實行嘅時候咧，如果你檢測咗750萬人，檢測到10萬人係隱性傳播者，你點處理？點樣隔離？嗱，依個就是行嘅問題啦。你有冇咁嘅配套？而家都未 ready。係嘛？你話檢測到幾千人就 OK 啫。如果檢測到就750萬人，有10萬人係隱性傳播者都正常嘅喎。 係啊，嗱，呢種可能性咧，都未必一定係要話你唔去做嘅喎。即系你唔知啦，首先吓，咁二来咧，知道之后咧，其实陈日基讲咗一个要点嘅，就系好多人忧虑咧，就知道之后有呢个知识之后，哇，嗰种冲击同埋嗰种危机就嚟啦吓。咁但系如果因为咁样缘故而我唔去知咧，呢样嘢好有趣，喺西方咧就真系觉得知识好重要嘅吓，即系嘅，所以先至有一个科学嘅嗰啲伦理问题出现，就系咪乜嘢都要知道。是不是要私隱都要去探究，或者呢改造基因的問題，知道就有人會利用這個這樣的知識去做一些真的幾毀滅性和幾大影響力的行為。但是科學家就會說，你不能夠因為這樣的緣故呢令到我的好奇心或者我要知道的這個決心是要刪掉它，但是這個是可能政策的人去不去做，但是我們的角色就我要去知道 系 啦，咁啊呢个系引起一嗰啲讨论嘅，人呢度伦理上就话有啲嘢你最好唔好知道，或者唔应该去知道。 你正话文教授讲嘅咧，你即个好奇心咧，其实亦都带出一个学术自由嘅问题， 系嘛？冇错， 可能系啊，好毁灭性啊，咁但系喺个学术自由我揾到之后，点去处理咧？如果系一个毁灭性嘅问题，但如果我哋永远委疾忌医唔去理咧？个问题冇解决噶，其实如果喺科学层面嚟讲，冇解决过噶。生锈就系生锈啦，咁你惊啲锈点样样？都即系一个科学化嘅问题。 系啊， 所以咧就保存呢个知识嘅领域嘅所谓需要或者人类探求知识嘅呢个权利咧，系一个好大诱惑， 系 好大诱惑。咁但系知道之后嘅可能引起嘅危机咧，就另外去处理啊。 系 系咁啊！呢一个话题言之不尽啦，我哋仲未讨论到苏格拉底啊，所以知即是德。得即是知呢個概念添，咁我哋一陣間喺新聞報告之後咧就可以繼續開始。咁我哋嘅電話熱線係1872311，面書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咁啊，如果大家對於知易行難今日嘅題目咧有啲咩意見咧，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討論嘅。咁啊，仲有多啲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你對呢方面嘅日常生活嘅體會啊嚇。咁啊，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傾。 苗措施的示威者聚集在国会附近街头超过三个星期，警方连续第二日清场，至今拘捕超过170人，扣查几十部车。有反抗的示威者被推跌在地下，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警方证实曾经对部分的示威者使用胡椒喷雾，强调警方的化学品只会用于制止攻击行为，保障警察的安全。警方说在渥太华的行动会继续下去，直至示威结束，不会对行动结束时间作出任何的承诺。又说部分示威者从国会示威区转到去周边的社区，警方亦都会在这些地区清场。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左右，新界最低几度。星期三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拎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葵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沿住葵青路通往荃湾路的支路系会暂时封闭，一带车多噶。重复一次。就是葵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在呢沿葵青路通往荃湾路的支路会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跟着是渡轮消息，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是会改为沙乐湾不停大澳。另外呢亦都加设直航的班线，由屯门开往大澳的班次呢就会在中午12:30开出，而由大澳开往屯门的直航班次呢就会由下午2:00开出。同样都是富裕小轮的消息，北角观塘启德的航线直至到今日中午的12:00是会暂停服务的。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有东涌满东村满康楼、大围新翠村新芳楼、屯门梁景村梁杰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和东涌日东一村雍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 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童风湿病学会委员会成员蒋佩琼医生， 啲风湿病嘅病人咧，佢用紧嗰啲药咧，因为系令到个免疫嗰个能力咧，系低咗，咁变咗当我哋只疫苗打入去嘅时候咧，佢制造一啲有记忆嘅抗体个能力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差咗嘅。譬如一啲比较重少少嘅即系会影响个免疫方面比较多少少嘅药物，譬如啲环孢素啊，或者啲环磷酰胺啊呢一类嘅药物咧，医生咧就会建议个患者咧，可能喺用药方面咧就会调息嘅，即系譬如我打完针之后，我需要停几耐嗰只药咧，或者我打针之前系咪需要停一停用嗰只药咧？咁所以亦都有个说法咧，其实喺一啲我哋叫 moderate 或者 severe， 即系一啲中度或严重个身体个免疫嘅能力係下降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咁佢有機會咧係需要第三針嘅疫苗咧，去令到佢嗰個免疫咧係加強翻咁樣樣。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為國家運動員打氣。 冬奧花樣滑冰雙人滑項目，中國組合韓聰同徐文靜奪金，為國家隊攞到第九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呢个知易行难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主持文洁华，仲有咧系孟玉麟，电话旁边咧有岑日飞。阿飞哥啊， 系 我哋以前咧成日都好简化地讲中西文化啦，比较吓，咁啊就会话西方嗰个咧就系呢个智性嘅文化，咁咧就重智嘅。中國咧就係重德，即係特別喺儒家咧，就唔係講道家啦。咁咧呢個知識咧就牽涉到道德嘅討論啦。咁就係蘇格拉底咧喺佢嗰啲對話柏拉圖對話錄裏邊，我哋會睇到蘇格拉底咧成日都係覺得你行善咧首先嘅基礎係個知識，佢知即是德嚇，德即是知嚇。咁即係話你如果唔夠知識咧，你就做就冇道德嘅實踐噶啦。咁就而道德實踐係基於知識嘅，你同唔同意呢一個咁嘅講法咧？因為佢中間係斷裂嘅喎。 係，我同意，即係話知識咧都係好重要。你知得越多咧，咁你對個所有問題嘅處理解決咧係會方便得多嘅。但係咧就西方佢有個傳統係中國人冇嘅，中國人比較缺乏嘅。因为从苏格拉底所建立到的传统呢，他们有个咁嘅文化，就叫做我们的俗语所讲叫做打破沙盘就问到笃。 冇错，先可以先有哲学。 真系要问到最根本、最原始、最原，唔系话知啲就斗啊。咁就问题一定要问到最根源，一定要搞到唔净止系知其然，仲要知其所以然。 呢 个就是西方文化，但系中国文化呢，尤其涉及到。认识量上的知识，通常中国文人呢就知其所以然就算了。 嗯， 不知其所以然 咁就變咗變成西方嘅科學知識嚟比中國發達好多咯。因為佢能夠打破沙盤問到篤嘛。 嗯， 佢一亂咁問噶嘛。咁但係而家就涉及到阿文傑話，我就覺得諗起另一個問題，係咪一定要知道最全部？ 嗯， 會唔會知少少扮代表你哋去話咧？ 咁睇你做啲乜嘢啦，因为 嗱，而家好似而家我哋讲对付呢个新冠病毒就系啦。而家嗰啲咁样嘅真正嗰个未到打破沙盘问到中国，究竟嗰啲Omicron 啊，嗰啲咁样嘅 Delta， 佢哋究竟搞不东东啊？其实未去到笃喎。究竟点个来源点嚟啊？究竟系动物传染啊？蝙蝠传染啊？又话科学实验先搞出嚟，而家都未搞清楚喎。但是我哋而家搞嗰種 mRNA 咧，其實都係試驗階段喎，未去到篤個問題喎。你要睇佢有冇後遺症啊，可能要等兩三年喎。但你等咗兩三年，你都蚊瞓啦。而家叫做事急馬行前， 係冇錯， 用住先， 冇錯， 係嘛？後遺症唔理佢噶啦， 係 咪要止咳先？咁咪一樣，唔係話要知足噶，知道好勁噶，係嘛？就是要止咳先。而家我哋打疫苗都係止咳噶咋，頂住當先噶咋。 哦，系啊，阿岑老师呢、這个系好实际噶，即是止咳燃眉之急啊嘛，系嘛、啊？我哋如果冇呢个即时嘅处理方法，咁我哋点有明天呢？即系如果要真系打烂三盘问都知晒先行咧，我谂嗰个代价非常之大。 嗯， 一头先咧，我哋讲起孙中山孙文讲嘅知难行易，咁咧。好多其實革命家或者領袖級嘅人物咧，政府領袖啲咧，好多都係知難行易嘅人嚟嘅，即係明知難都要做噶啦，咁而去推行一啲嘢，咁佢就界定咗，即係大體有三類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第一個先知先覺咧，革命家、學術家、發明家，即係好似你哋做學問功夫嘅。嗰啲係一定第一類，第二類後知後覺就宣傳家，不知不覺咧就執行家。咁不知不覺，如果你話喺個社會喺今日呢個知識經濟嘅社會上邊咧，好多級數嘅，高級經理、低級經理、文員或者最低級嘅同事咁。咁嗰、那個即係當然佢係粗略啦，不過係亦都有趣嘅。咁佢即係譬如孫中山講呢樣嘢，佢喺嗰個建國方略嗰度咧，其實都有提到咧，知同行嗰個關係嘅。就譬如話，佢話喺一個昏暗草昧嘅時代，即係石器時代嗰啲咧，而進入文明嘅時候咧，叫做不知而行。你唔知道你都要行噶啦，為咗生活，為咗解決人類嘅問題。其實我哋而家譬如話，阿岑老師正話講個 COVID-19 點嚟啊，因由打爛三盤問到篤，其實都係解決緊我哋個生命啊、生活嘅問題，個民族點推進。孫中山亦都第二個，佢話第二層咧就係由文明有咗，譬如三皇五帝喺我哋中國啦嚇，推向一個更文明，譬如去到唐啊咁嗰啲咧，叫做行而後知啦。你改進佢，你知啦，攞咗你啲經驗。咁而最後咧，佢話第三階段咧，由科學發明而後咧，再去一個新文明嘅時候咧，就叫知而後行。即係一個循環， 一個進程，係一個進程。 系啦， 咁咧就喺度咧，我哋继续讨论之前咧，要有一则快讯抗疫嘅快讯咧，要去报告嘅。咁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啦。沙田和斜村景和楼居民，如果你哋能够咧系显示出或者出示啊呢一个阴性检测嘅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咧离开嘅。再讲多次。沙田和斜村景和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嘅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嘅。好，咁啊，继续头先咧，就阿万玉伦你讲咗，即系呢个三个嘅可能啦，三个嘅模式啦，吓。咁啊，其实我系中意不知不觉嘅，系因为好道家吓，咁啊唔使用力添啊，系嘛吓。咁就阿岑日飞点睇啊？ 我想咧就话除嗰个知同行之间嘅关系咧，究竟要点样知法，要点样行法咧？我就想引入呢个邓小平个智慧，嚟讨论呢个知同行嘅问题。 系 就话不管黑猫白猫， 能够捉到老鼠嘅就好帮。 系 啊，你知得多唔多都唔紧要，最紧要 work 系嘛？可能系行之有效咁就收货。 系 嗱，依个我举个例啦，而家好似而家诶讲起依、這个COVID-19 嚟讲啦，新冠病毒讲啦，而家坊间咧就流传一只药， 系 中药嚟嘅，可以依、這个。新冠病毒啊，唔知马玉龙有冇听过？ 有有， 叫莲花清瘟剂。 系啊系啊系啊，炒到好贵啊呢几日。 系就好多人话 work， 但系我识得好唔少嘅西医咧，就完全闹到爆嘅， 哦、 根本就冇科学根据， 系 迷上乱嚟嘅。 系 咁你听唔听咧？咁所以问题就话对我哋一般普罗老百姓嚟讲咧，我就唔理你系西医定中医，总之能够食咗好咗。咁就會收貨咯，唔使理佢點解，唔理佢係咪迷信噶，你唔使理佢有冇科學根據噶，最緊要食咗好咗。咁但係有啲，我覺得有啲必須嘅知識都要知嘅。係，你譬如話咧，其實我覺得依只藥有冇效咧，都因人而異，因為咧要從中你用翻中醫嘅系統嚟睇啊，依只蓮花清瘟劑係極涼嘅。係，咁如果你個人係涼底嘅。咁你食佢可能唔系好掂，你唔系咁凉，我用 嘅燥底啊，热底啊， 底可能好啲啊， 系啦系啦，佢系极凉嘅药嚟嘅。 喂，阿岑老师啊，仲有啊，我睇到啲讲咧，即系就算赞成食呢只药都要小心、啊。呢只嘢唔好当佢补品，得闲食几粒吓、啊，当佢系黄姜粉食唔得噶。是真的有病食，即是有那种症状才吃得，即是跟牛黄解毒片那些 不可以吃住先。 不得的不得的、所以大家不妨探讨一下，我都是看的。 没 错。你中了招你就可以考虑，不中招就没事。 是啊，不中招没事啊，不要当它补品啊。 但我就想回应回刚才岑日飞所讲邓小平的那个讲法。我觉得他那个根基呢都是在于一路呢是即係喺呢個社會主義嘅中國，由毛澤東嗰陣時咧，都已經講咗實踐論啦嚇。係，就實踐咧係檢驗真理最高嘅標準啦。 係， 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所謂你要識行咗先，行去促進呢一個知識嚇。咁你知道你如果唔去試啊，或者係實踐咧，事實上咧你唔能修正翻個知識。 冇錯，喺呢度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1978年他復出之後呢些黨的文獻出的、而呢不管黑貓白貓，正話岑老師講，我亦都係佢名句咧。鄧小平仲有一樣嘢喺好多場合都講，摸住石頭過河，即係經濟開放、振興科技、教育、改革個經濟體系、行自由市場點行，佢講過一句好實際嘅，就係、是、摸住石頭過河咯。當然我諗佢哋。在國家當時咧，都好多知識分子或者幫手做研究嘅，就唔係話完全冇，但係佢大體上就實踐 唔等得噶啦， 唔等得， 但你起碼都有石頭啊，係咪先？ 摸住石頭過河，係啦。 如果你一紮沙，你就危險啲啊，俾水沖走啊， 係， 即係話咧，有啲最基本嘅條件你就去啦， 係 嘛？ 即係佢即係等於話佢揾出嗰、那個。要找个方向行，就不要说等到齐晒章。我上一节头先讲，我见到某些日本人即系失落呢二十年啦，西方都好多报道写佢哋失落的二十年，就系、是、啦，要打烂沙盘问到笃，要安全到100%先至行，有啲嘢 咁啊慢晒。 咁你失咗个契机 嗰阵时，系啊， 系嘛？譬如好似而家咁最近诶冬奥咁，你卖冬奥啲纪念品，梗系喺呢14日内卖最好啦。你 research 晒啊，个个人喜好诶、啊、金黄色咩色咩色，我先做啦咁。推出嚟3月1日，邊個得人去買？ 冇錯，呢、這個你咧好有體會嘅，我諗嚇。 係啊，係 啊， 啊， 即係嗰種執著，有時你又好尊重佢，好佩服佢，但係咧又見到佢失去咗啲好重要嘅，即係嗱彈性啦、啊、嚇，仲、啊、有嗰、那個即係時機啊， 係啊， 係嘛， 係啊， 嚇咁啊！但係佢哋嘅傳統都好穩固喎、啊，呢樣嘢。 因為佢嘅成功當日咧，就係、是、喺明治維新百幾年前咧、我諗係好用心。先學我哋王陽明嗰套知行合一，跟住去學西方，所以佢哋喺1870之後啊，就話脱亞入歐，向往科學，哇快喎、啊，啲成效快， 係啊，睇到 好過你講知乎者也，啊倫理道德都識噶啦，我哋都學到王陽明啦，咁點解唔快而快振興個經濟，啲人民 生活好咗喎、 哦。係喎、哦，嗱，我哋又對日本貨有信心嘅、哦，譬如汽車啊、電器啊等等咧，都覺得佢有信譽嘅保證、哦。即使我前日去電器鋪咧，嗰啲售貨員都係嗱，呢只日本嘅電飯煲都係買呢只啦，咁嗰種嚇。咁啊，佢有佢累積嘅嗰個可靠性嘅， 嚇。 咁啊，但係所以每樣嘢都唔能夠話太過只係執著一點啦，係嘛？ 冇錯， 冇錯。咁我哋而家睇翻，如果頭先阿岑日飛講鄧小平嗰陣時，或者你頭先補充嘅佢嗰啲觀點咧，佢事實上係打好咗一個好好嘅基礎。 係 嚇，亦都好劃時代。 即係佢講嗰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咧，當時亦都係一個政治需要，要奪權啊，華國鋒啫。但係嗰個咧喺今即係喺大家嚟睇咧，當時華國鋒嚇嗰個權力移交嘅時候咧。都算一個和平非流血的移交，咁佢指華國鋒你太過抱殘守缺，兩個凡事部主席噏嘅你都行係嘛，咁咪唔啱，係要科學觀，即係佢哋講佢哋嘅馬克思科學觀、唯物論嘅科學觀， 冇錯 去做。 但係實踐係檢驗真理嘅最高標準，都係唯物嘅 嚇，唯物 嚇，即係因為都係人嘅基礎同大自然嘅接觸咧，喺嗰度嘅所謂物質嘅所謂接嘅交換，提升成為一種知識嚇，咁然後就有理論嚇，咁你跟住要不斷咁去實踐，再去修正個理論嚇，呢個都係有一個淵源啊。去一個理論的基礎去講， 其實杜威啊，啊即係胡適嘅老師啊， 冇錯冇錯， 佢實驗主義者嘛，係嘛，佢都講過一句都類似嘅説話，佢話實驗是真理的唯一是金石， 因為大家都係十九十九世紀嘅嗰個唯物、啊。 咁但係嗰陣時批胡適批得好緊要喎，但係其實係相類似睇嘅嘢差唔多喎，係嘛？ 係啊，我想問一下岑日飛。我哋咧喺廣東廣西咧就好少討論杜威嘅，咁你係咪杜威嘅點講咧門徒啊？ 唔係門徒，不過可以講兩句。佢嗰個咧就通常係俾人解錯嘅，將佢杜威嗰個叫實用主義啊。 冇錯， 其實嗰個叫實。後來以前有個有個學者將佢譯做實踐啊。即係佢唔係 practical， 係 pragmatic 同 practical 話唔同喎。一個講實人，一個講實效喎。嗱，講 pragmatic 咧就好重視鄧小平所講嘅效果緊要，講實效。唔係話好啲嘢好實用，但係佢未必個效果好，但係實效咧一定要重視效果。所以杜威可以講嘅，杜威，我哋揾次廣東廣西啊，揾阿文傑華嚟講啦，可以講下杜威哲學啊。 好啊。佢啲嘢咧，其實咧， 嗱，佢係胡適係個學生啊嘛， 係啊， 呢啲嚇可以講噶。 好啊，好啊，係真係，我哋太少講佢啊。 係咪貼地啊？我唔係好大認識杜威，不過 杜威曾經對中國嘅影響都相當大，即係 嚟過中國， 係啊， 嚟過中國 啊 嘛。 係啊，係啊，即係都有佢一定嘅地位。就算今日內地嘅學者咧喺哲學層面都好中意，但係仍然用實用主義呢個字。 係， 但係實用主義有好多好容易誤解嘅地方。 系啊， 佢啲嘢都有好玄學嘅部分嘅，其實杜威。不過佢相信大自然啦，即係自然同人嘅互相嘅感應，去決定觸摸到你應該點樣去，即係好似我哋今日所講嘅知同埋行呢回事啦。先由知識嘅基礎。 文傑華，你杜威值得講啊，因為你依個係美國嘅哲學嘅代表啊。你如果講杜威，就要講埋依個。William James 噶， 系，冇錯，再追隨，冇錯。 William James 講 嘅，係啊，冇錯啊。咁以前咧讀 William James 咧就喺宗教哲學嗰度讀嘅，係，即係佢對信仰嘅睇法嚇。咁佢都係要用嗰個實踐嘅應驗性去講嘅嚇，好得意嘅。即係或者人咧，其實係隨住佢自己想相信乜嘢而確立個真理嘅，即係佢唔會覺得真理係完全一成不變。中间是有意志的部分，咁今呢个意志部分同我哋今日讲知行、知易行难都好有关系。嗱，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读呢个苏格拉底嘅时候，我成日觉得系有大疑问嘅。知即是得，得即是知， 即如果你做不到讀，都是因為你知道得不夠。但是呢，我們在中國就有討論呢，就知道所謂知而行難呢，中間有個轉折點，就是我們剛才都有討論過啦，就是你的慾望有沒有阻礙你啦，你的利益立場有沒有阻礙你啦，你的意志夠不夠堅強啦。我覺得很特別的，有一些東西你估計不到，譬如仔女，啲仔女你平日看到他什麼都好像又不做家務啊，又懶懶閒啊，即係又唔守時啊，啲嘢亂咁抌，令到阿媽好煩。但係到阿媽真係有事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話，即係入咗醫院或者點咧，啊，佢可以做好多反常嘅嘢嘅喎，一日去兩次啊，即係好温柔咁對待你，有啲咩需要啊，即刻要做啊，唔懶嘅咯喎，趌起身嘅喎。嗱咁呢個咧。是要有这个机缘你才看到它的本质的。 是啊，文教授这个也都相当贴地贴地的亲身经验啊，我都有认同啊。其实他们其实呢是在个家庭教育好学校教育好呢，我想孩子们呢吸收了不少的。但有个惰性。是真的惰性。哦，妈咪做咯，我使乜咁辛苦啫。 是啊。 姐姐收碗咯，我使乜咁辛苦啫。 是啊。 但当去到某一样东西某一个时刻，他要人做不得的时候，他一定做得到。 同埋他有义务感啊，只不过日常生活不好需要他这种义务感。 即那点未爆发出来。 即是给他躺平或者赖皮。但其实个种子其实又在这里。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但这个也是看到一个人的质地。 没错。 即我们要有这个时机，香港人都是在危难的时候 是不是互相帮助。 即这里也带出呢，我们平时成日坊间成日讲因果，有因必有果。其实中间我们忽略了个缘很重要。刚才你那个例子就正正好了。譬如媽媽不舒服，那個緣嚟嘅咯，因就阿媽喺度，嘢唔使自己做，呢個果嚟噶嘛， 係 嘛？個緣令到佢做咧，都要有一個緣機。 係啦，所以咧就知而行難嘅問題咧，就係要喺呢一個所謂義務感同埋你嗰道德意志力嗰度咧去落力，咁啊令到知行可以合一。 是 吧，咁我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吓，18723111，咁一阵间请阿岑日飞都可以睇睇面书嘅回应嘅。最后一节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正系考虑扩充治疗轻微病征新冠病毒确诊者嘅指定诊所。高拔升喺一个电台节目话，而家指定诊所每日处理大约800多名市民，情况可以接受，但有时由于部分地区有较多嘅爆发个案，令某一区谷爆，未来有可能会扩充指定诊所。他又说，现在绝大部分在指定诊所求诊的患者病征轻微，用简单的伤风咳药物就可以处理。至于同私家医院和医生合作方面，高拔升说，现在在北大屿山医院工作的很多都是私家医生和护士，当局的热线电话亦都有私家医生协助，向等候隔离的人士给予医学建议。另外，现在部分原本由公立医院处理的手术，例如是骨折手术，会转介到私家医院进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现在社交距离措施绝对没有条件放宽，当局并正是研究收紧方向。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本港每日新增5000至6000个案，能够想象街上有不同的传播链，如果要停止扩散，一定要减低人流。他期望开展类似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在同一个节目说，广华医院日前有大批长者求诊，本来是想安排体育场馆安置，但由于升降机未能够推入病床而放弃，最终获社署安排到亚博馆。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由於考慮到防疫需要，星期三會以視像方式在立法會發表本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陳茂波在網誌的相片顯示，新一份預算案的封面呈泥土啡色。他說封面顏色反映他編製預算案時候的思緒，泥土之美不在月木，而是蕴藏丰富的养分，可以俾树苗茁壮成长。树干再强，仍然需要根深扎稳，根深稳扎先至可以不惧风雨，枝繁叶茂。佢坚信喺一国两制下，香港呢一片嘅土壤，只要大家悉心灌溉，一定可以成就更美好嘅未来。佢又话，政府需要配备充足嘅资源，全力抗击疫情，要尽力为市民同埋中小企纾困，稳住市民信心，同时都要部署中长期嘅经济发展，并确保经济同金融安全。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4,8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1名嘅患者不治，累计超过1,960,000人染疫，7,405人死亡。单日新增病例较之前一日增加2,600多宗，连续三日超过100,000宗。防疫部门预计确诊病例将会继续增加，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可能见顶。下个月初单日新增个案可能达到180,000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是大约8度左右，新界最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葵青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所有的封路亦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葵青交汇处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所有的封路都已经重开翻。跟住是一个强风措施，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会降到每小时50公里。就系港珠澳大桥啦，有强风措施，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会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东区走廊有个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下昼嘅6点，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屈臣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去小西湾。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Hong Kong ma COVID-19 ko awastha nikai tez rup ma bardai gayeko cha. Dherai ayatit case haru ka karan atyadhik prasaran yoga Omicron variant hamro samuday ma phailieko cha. Ra maun prasaran shrinkhala samuday ma pahile nai awasthit huna sakcha. हङकङ अहिले ठूलो प्रकोपको जोखिमको सामना गरिरहेको छ। तपाईहरुलाई दृढतापूर्वक हामी सम्झाउन चाहन्छौँ, सामाजिक दूरीका उपायहरू पा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अनिवार्य परीक्षण सूचनाहरू अनुसार परीक्षणहरू सञ्चा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र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कोभिड 19 खोप लगाउनुहोस्। कृपया माथिको स्वास्थ्य सल्लाहलाई आफ्नो प्रियजन साथीहरू र सहकर्मीहरूसँग व्यापक रूपमा फैलाउनुहोस्। कोभिड 19 र खोपबारे थप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निम्न वेबसाइटमा जानुहोस्, www.coronavirus.gov.hk। जातीय भाषाहरू नेपाली, हिन्दी, उर्दू, पन्जाबीमा सहायताको लागि तपाईँले स्वास्थ्य विभागद्वारा कमिसन गरिएको जातीय अल्पसङ्ख्यकहरूको लागि कोभिड 19 रोकथाम स्वास्थ्य प्रबन्धन परियोजनाको हटलाइनमा 2344-3532 र वाट्सएप 5964-6756 सम्पर्क गर्न सक्नुहुन्छ।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Omicron 又好，新冠又好，对小朋友的影响都可以很严重。譬如成日有四肢收缩，持续很高烧不退下来，或者严重呕痛和屙，可能是高危的。我就会建议即刻跟政府999联络。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一则呢个强制检测嘅公告吓，沙田和斜村景和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吓。咁啊，希望大家咧查一查你嘅手机咧有冇呢个电话嘅短信，如果系咧就可以进出咯，系由呢一个指定出口离开嘅。好。咁啊，有一位许生等咗好耐啦。咁我哋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咧系知而行难啊。听听电话先。早晨，早晨，许生。 诶，点题咧非常好。凡有经验嘅人咧都好体会到咧，好多事情嘅发生咧，唔系偶然嘅。 嗯。 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就包括系人本身嗰个本身嘅问题。有时我哋所讲好多都系喺知识方面所能够系顾及嘅嘢，但人嘅变化系千变万化嘅，你睇唔到佢背后，原来佢个成长佢本身嗰个嘅遗传嘅可能性啦，佢嘅家庭对佢嘅影响啦，而家周围朋友同埋佢个周佢个际遇啊里边咧，都带嚟好多嘅改变啊。 嗯嗯。 咁好多时候我见到咧，有经验人都体会到咧，好有好聪明嘅人。或者好有能力嘅人，佢办事突然间出事嘅时间咧，唔系因为个人好打唔好打，唔系呢啲嘢嘅，系背后好多嘅潜伏嘅原因咧，我哋会过后先能够明白嘅。所以我所体会到咧，我都参加好多唔同嘅团体咧，同埋有啲唔同嘅 project， 我发觉好多事情去到嗰个地方嘅时间出事咧，原来系源于一个人嘅自私啊，同埋贪婪。 嗯 嗯。啊，以及咧。佢又发觉有九型人格里面咧，有啲系混杂得好复杂嘅，好复杂嘅。咁亦都加上咧，而家我有信仰嘅人咧吓，我睇过末世啊嘛，末世而家嗰个嘅疫情啊，咁麻烦，我收嘅料收好多啊，几乎真系精神分裂。 系明白明白，许生吓。 所以我哋凡事所做咩咧？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凡事盼望，系啊， 系。我自己时时有个嘅身边喺脑里边有两句说话，上传信望爱，活出真善美。 好多谢许生嘅。 OK， 多谢，好。咁啊，就去到知易行难咧，好似我哋就忽略咗一个其中一个契机咧，就叫盼望吓。咁咧有时即系你知道好难吓，但系你仲去唔去做咧，就系你。 覺得應該要做的就去做，而且心存這個盼望呢，就是你做了可能呢那個 後果呢是有益處。啊，所以我們都覺得知行之間呢有一些曲折，曲折啊，岑日飛都有講過啦，慾望的問題啦，利益的問題啦，怠惰的問題啦，推卸責任的問題啦，咁呢一啲都係要克服，咁先至可以令到行嗰、那個知行嗰條路係暢通。 係 係。嗯。仲有一樣嘢咧，文志話我想今日冇提到嘅，因為而家仲有時間可以補充。 好啊。 就話你喺實踐嗰個行方面咧。就有啲時期咧，就係、是、唔靠認識上論嘅知，亦都同道德上嘅知無關。 嗯， 而又話頭先個聽眾阿鄧生都提過，因為現實嘅情況咧係千變。 阿、啊、許生係冇錯。 啊，許生點樣？現實嘅情況係千變萬化，你如何駕馭呢個千變萬化嘅情況，又係去推行你個實踐咧？咁呢度咧，真係要講易經啦。因为易经咧就讲天地人，所以你一种你要下知又好，或者行又好咧，总之你做任何事，你都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 嗯， 你先至可以能够行得畅顺。嗱，呢种天时地利人和系咪算系知咧？佢又唔系认识两上嘅知，我就有问题就话你要明白嗰个成个局势嘅变化，你就可以而家讲 COVID-19 咧 ，COVID-19 咧。而家能夠處理佢咧，其實唔係一個好嘅時機，因為依種病毒啊 ，Omicron 依啲病毒啊，佢係怕熱就唔怕凍。咁而家有排香港都未熱啊，有排凍啊，今日都唔知幾凍，亦係佢哋最活躍嘅時候。你而家佢嘅最強係而家，佢係怕熱唔怕凍，點都要去到六七月。然後去打佢咧，依、这個就配合天時。 慘啊！ 哇，佢哋真係香港要挨幾個月㗎。 唉、哎，陰公啊，真 係真係去到你話而家話特首選舉五月八號啊嘛，嗰時都未必掂啊。 嗯， 都未去熱天啊，未到去到夏天啊。 嗯 過咗立夏。咁依個我哋就傳統嘅直以嚟個智慧都講，你要配合天時。 係 邊個時候去處理佢？咁又要講地理咧。係嘛？又要講人和咧。係嘛？所以問題就好多嘢都要睇依個依我哋依啲三樣嘢啊，係佛家所講嘅助緣啊，佢緣分要好，你緣分唔好咧就唔 work 噶。 哇！所以呢個緣咧喺以前嘅討論就冇咯，係嘛？即係嗱，蘇格拉底當然唔會討論啦。即係就算喺儒家裏邊咧，所有知行呢個問題咧，都冇話講緣添啊。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將緣啊，所謂嗰啲外在嘅條件啊，仲有去計算在內咧，就係去到知難行易嘅地步噶啦。咁啊，但係 阿文傑話呢個講個緣咧，其實我哋冇忽略到，即係話好似阿陸象山講。阿陆九英讲：我不识一字，亦都可以堂堂做个人，即系唔使读书都可以做一个好人。咁系咪读书冇用呢？所以阿朱熹佢哋主张佢叫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即系话咧，读书唔系冇用，但系读书对你个行嚟讲，喺实践嚟讲，系一个助缘。 系啊，系、啊。 我好我唔读。 吓，虽然佢唔系用呢啲字啊， 唔系一个必须因素，系一个充分条件，唔系一个必须条件。 系，冇错。系我头先都啱啱同万耀伦喺咪后就喺度讲，即系唔系一个充分嘅条件。咁我谂点都系要互相辅助嘅，系咪？ 系啊， 即系无知地行，亦或咧系有知地行都有差异嘅。吓，咁啊，但系咧仲要行添啦，吓。譬如道德嘅玄机，咁你就要掌握啦。 系啊，即系如果无知地行咧，就头先阿文教授你点出阿苏格拉底知即是德系嘛？ 系啊， 你变咗恶，佢嘅名句恶出于无知，系嘛？你好心做坏事咯，我哋即系坊间讲嘅系嘛？喂，你都唔认清楚件事物嘅好坏，你就可以讲啊，就俾咗个判断。可能害死好多人，或者令到個局勢更差嘅。 係 啊，所以無知都係個道德問題。 係啊， 係嘛？咁啊，當然我哋唔可以窮盡所有嘅知識啦，但係重要嘅同埋呢個探知嘅精神，特別對呢個領袖係好重要嘅，因為你係帶領住一班人咧個禍福啊。 冇錯， 係嘛？ 你嗱，好似英國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鐵娘子咁。 嗯。 我好佩服佢，因為嗰陣時我喺英國讀緊書，我又正讀緊經濟學。不過初初都係一嚿雲，唔知佢做乜嘅。咁後來睇睇下佢咧，點解英國會行咗福利制度呢？咁其實係講緊1945之後嘅事。但係 個經濟一路差啊，罷工啊，或者好多好多懶惰嘅情況俾佢睇到啊，虛耗啊咁。咁行咗三十幾年，咁佢去改革，其實可以講嗰陣時，我諗有一大半嘅人 都反對佢， 都反對佢， 好大阻力。 到佢死咗，有啲人讥笑佢，啲煤礦工人啊，抵死咁鬧。因為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利益、 啊、當然我也記得我的同學他是拿了這個叫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嗯、 是 就是那些英國的獎學金 是 但是剛剛就戴卓爾、就是、在政執 政 就真的即是中斷了獎學金、 嗯、 他們完成了學業那那些人都一定會怪責他是 是是當然、就是、他不可以說奉、迎合到各方面的利益這個是事實、嗯、是但我想說欣賞的就是當他們即很多人都還是分分昧昧的時候沉醉在福利的時候、 嗯、 他看到要改革、 嗯、 但是他知道難、嗯、他知道是難的、嗯、行而他要行 行得難咯 行得難知難行難是但是他將他改了就變成行而我是要去、 嗯、 那個決心很重要即令到他可以改革經濟等於鄧小平當時而已都是知難行難的其實哪 是 是是沒錯改革嗰陣時佢執政初初復出嘅時候都十一億人嘅中國大鍋飯，點、 嗯啊、 去做呢 同埋佢想唔想改變嘅現狀啊？ 所以佢個名句唔摸住石頭過河咯。 啊、 我唔知道啊，市場經濟唔係你資本主義社會獨有嘅、啊，我咪攞嚟用咯，就係、是、好、 啊、就行咗條路出嚟啊！ 行咗條路出嚟，係、 嗯、 嘛、 嗯？ 如果唔係冇冇話今日英國都係啦，如果走唔出個困局，咁又點可以話有今日咧？ 係咪先？冇錯。 所以有時。即係我哋貼地啲，坊間講嘅唔諗得咁多噶啦、 嗯嗯嗯， 要試試啊，路係人行噶嘛，係嘛？ 嗱，岑日飛咧就一早就將呢誒資難嘅問題做咗四個我哋叫做風景啊，誒資難行啊，資難行難，資易行難啊，資難行易等等啦。咁啊誒資行合一嗱，咁我就問誒、想問啊岑日飛，你自己傾向於咧，你覺得？應該嗰個實際情況喺現即係遇到危機嘅時候咧，依四個可能性咧，邊樣嘢係你覺得最好即刻執行嘅咧？ 我啊，初初已經表咗立場咧，我係知行並重啊。 嗯，其實冇錯嘅，好安全， 互為依存係嘛？見到可以好似陰陽陰陽相見合璧咁樣，你又要重視知，又要重視行。是两者并行亦都不是话一定要的知道好多就不行。问题就边这个就摸着石头 过河了是吧、 嗯、 一路知一路行。 嗯 不可以话知晒先行又不可以话行的时候不讲知、 嗯 啊。你譬如举个例好像话你现在做一个做装修啲装修工人你话佢是不是不需要学设计佢就可以能够同你搞家屋呢但是如果佢懂得设计的话佢会做得更好。 是但是就当然我們要讲必要条件和、啊、充分条件、啊啊啊啊、就我想道德的行为或者 是,、即是去到某个时机你有一个道德的良知直觉呢就不是你一定要知道外在的条件而是你都是要做的了是吧即是譬如见鱼之将入于井你都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都要看看是一个什么处境、啊、但是呢雖然我自己不是一個完全是唯物主義者、 嗯、 但我覺得實踐呢是叫所謂檢驗真理的是不是唯一我不知道是最高的標準呢、即其實這個不需要是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都會覺得是 應該 是不是你不做你就真的沒意思 即大家要試試喂你噏那麼多是不是真的靈、啊、所謂是不 是,、啊、是不是真的實踐到動到幫到我們解決問題呢噏一大餐理論原來得個吉嘅冇嘢嘅咁，係 都好過唔做啊嘛， 係好過唔做。 係啊， 咁但係 我同意話嗱，我就想改依句説話，我覺得唔好咁絕對，唔好、 嗯、 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係， 我喺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 我第一或者最高。 又會話埋沒咗其他知識嘅問題各方面係最重要，但係唔係唯一。你唯一就太講得太絕對啦，因為好似毛澤東講。人的因素第一是 OK 的人是紧要过天时地利的人的因素第一、嗯、但是毛泽东呢就变咗将改咗做是人的因素唯一 咁就唔係好掂啦。 嗯， 佢嘅意思就唔係第一係唯一啊。 人本主義啊。 人定勝天啊，好多嘢、嗯。但係你唔好話人定勝天，你話人的因素第一，但係都要兼顧天時地利。 嗯， 唔好話將佢變咗唯一。 因为它一定有依存的关系，不 是 一个对立的关系。 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嗯、我都认为实践紧要将你捧为第一，但不要唯一。 不过好得意的，即是很多口号呢，如果作为一个口号，当然会讲最好要尽的嘛，去到最高啊、唯一啊这一类的嘛。但是都是一定要有一个走盏位的。咁啊，好似現時咁啦，我哋都知道最高嘅指示，全面首要嘅嗰個政策個對象係乜嘢咁樣嚇啊？咁啊， 好多配套噶， 係啦，冇錯， 好多配套噶。 咁啊，但我哋都知道咧，其實有時知道唔係唯一嘅嘢嚟嘅。譬如頭先阿許生佢喺電話裏邊咧，佢講出，其實你知道一個人嘅成長或者佢做某一啲行為。他原来受了那么多因素影响，但去到法庭的时候呢、当然会有一个感法官去讲、或者是会、有些社工提供一些资料，或者一些精神医生的心理医生的报告，但这个都未必一定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即是他觉得他仍然需要是即是有一些什么刑罚的， 是、 即是最多是减罚分、所以呢知道不是即你受呢啲緣嘅影響咧，仍然唔能夠取代你為你嘅行為去負責。 佢法官，譬如喺呢個法律底下，佢都要衡量下個嚴重性。係有好多地方值得同情，但係法官亦都諗下，有好多地方亦都有機會防止。你唔揀防止，而揀譬如話呢啲種種因素，不知不覺係有陣時好慘嘅，不知不覺係嘛？咁、所以要衡量。頭先我哋講咪話。是不是唯一標準第一標準啱呢、這個改做第一，我想聽落去舒服很多，尤其是譬如話呢、這個就問題就話喺幾廿年前或者就算現在都係咧，有時啲政治家作出嘅決定或者帶領一大群人去做嘢嘅時候咧，就算孫中山係嘅，佢盡量簡而精嘅啲口號啊，或者啲理念咧簡而精，深入你個腦。而去帶動啲人去， 係啊，所以咧就係冇錯，需要講得絕對啲嘅， 係啦，即係你唔好諗其他 猶猶豫豫，或者係一個模棱兩可，係唔可以， 係啦，唔可以，即係唔想有呢、這個有呢個機會俾人去模糊咗佢， 係。 咁但 係 當然咧，如果個教育普及啊，啲人有獨立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去諗下咧，有時就係、是、喂會唔會偏激咗啊？咁有機會。 但是當然亦都係一啲極權嘅地方咧，即係俾你呢支獨立思考咧就好 空間就窄咗啦。 係啦，即係好唔係好鼓勵啦，係嘛嚇？即係係會有呢啲咁啊，所以咧就知行之間咧，其實真係嗱，我哋有所謂社會嘅脈絡啊、政治嘅因素啊等等，令到知行唔可以直達啦，即係或者完全統一啦。咁啊，仲有我哋一個網線嘅思考咧，就係、是、我哋所知道嘅知識咧。即如果只是絕對化呢，其實令到我們行動的效果呢都有影響， 是尤其是現在紛紛亂這二十年 互聯網太多出是太多 假又變真，真又變假，都不知道哪樣，所以呢即教育着手，譬如你們做教育的教育家，你們要去、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呢很重要， 是、那個、思想方法先啦，起碼、 思想方法先，譬如說所以這個呢又會歸回、科學觀好啲喎，係嘛？即係起碼有啲 benchmark 啊，有啲依歸去諗下嘢。 一啲基本嘅思想方法， 一加等於二啊，係嘛？係嘛？讀得深你先知道係咪十進制啦。但係暫時唔使噏噶啦，十進制一加等於二，二加等於四，一路落啦咁。 啊，你又講得好啱，萬若倫就係話咧嗰個規律性啊，個本身嘅規律性咧，你觸摸到啦。 係。 其實好多嘢新嘅事情發生咧，你都可以憑住你對規律嘅掌握嚟到去解決。係。即係或者係知道個問題嘅。即係精核心嘅地方喺邊度？ 係， 我唔知阿岑日飛有冇呢個睇法咧。 我嘅睇法就話有個字咧，其實我哋今日都冇提到嘅，就話個知與行個行字咧，如果你譯做英文咧，叫做 action。 嗯。 啊，如果 action 咧行咧，其實我哋仲未睇到頭先我講天時地利人和咧，仲有一樣嘢咧，好多嘢要成功嘅行要快啊， 係 唔可以慢啊， 及時。 你及時行啊！要行得要夠快。而家我哋而家香港嗰個疫情咧， 其實一個症結問題就話好多嘢係慢幾拍。 嗯， 所以咪搞成今日咁嘅情況咯。其實望月樓嗰時，你應該要馬上要雷厲風行做啲嘢噶啦。你呢樣嘢一拖咧，你嗰啲病毒啊唔等你噶。佢係有我佢可以即係佢個速度快過你噶，佢嘅 action 快過我哋啊。所以我哋要快啊，而家都要快噶。一慢咧就死噶， 係 嘛？所以當年啊孔子俾個貴民子民問孔子啊。三思而后行，掂唔掂啊？孔子即刻话佢唔使三思，再之可以，唔使谂三次，谂两次就应该就做好佢话噶啦。 系咪等于 即系睇处境、啊？ 即系等于而家啲人讲你谂多咗。 系啊，冇错。系啊，不过咧有一度咧有一个即系抗疫嘅快讯咧，就唔系谂多咗嘅，即刻要做嘅。咁啊，要再提一次啊！呢个沙田和斜村景和楼嘅居民咧，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口讯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咁我相信就系而家可能有一啲挤拥嘅情况啊吓。好，咁啊，结束今日嘅广东广西咧，除咗迎接呢一个寒冷嘅天气之外咧，就我哋都听翻轻松少少啊，等我哋缓和一下。咁啊，呢首歌咧，可能个内容同爱情嘅关系多啲啊，同我哋今日嘅知易行难咧就少啲。咁但系咧，佢都有个难嘅吓、啊，就系、是、叶巧林唱嘅《难道我还未够难吗》？ 哇，好多难！ 好，再见， 拜 拜。 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未害怕每天更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又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